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互动聊点什么呢？一会儿我们的新闻当中会跟大家说到这样一条新闻啊，就是 消协的消息啊， 中消协调查了47条企业服务热线。哦，哎，就是。我们说无论是那个就是客服售后热线啊，或者是售后服务啊等等的，那也做出了一个排名，像 OFO 的客服体验垫底，就小黄车嘛， 对对对， 他现在都已经快不行了，你这还让他有啥体验，那这对吧，这就不太可能了、啊、 听说那个退款已经是排号排到1000多位了，1000多万位了， 对，据说还有一个什么途歌好像也不行了，哦，就是一个共享汽车的那个， 是吧、 哎、说就是说这个退押金得退到什么，得退366年好像是，如果啊，反正就是我不知道 怎么算出来， 我没细看啊，反正就是说要退366年怎么怎么着的、啊、 开玩乐吗这是， 哎呀，反正这样，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咱们说一说您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售后或者客服体验， 售后哎，客服体验、哎、就是这个东西我买完了以后， 对、啊、您比如说您 是吧， 当然您可以说好的、啊、您也可以吐槽一下 是吧、啊、 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售后体验，嗯，我觉得他这个体验给我带来的体验特别的好，哦，买完了以后你看我发生了事情我去找他，哎呀、哦、这个服务特别好，你也可以表扬一下， 感觉很超值，事半功倍的样子， 哎对， 那我可以吐槽吗， 哎也可以啊，你也可以说一说、嗯、比如说哎你这个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售后的问题，嗯，或者有什么样子的体验啊，你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我能吐槽一下吗， 哦，你要吐槽的是 能吐槽一下物业公司吗，哎我交完物业费这算是售后服务吗， 是啊， 是吧，因为它不是一个东西， 交完了钱以后它肯定是得服务， 它是得服务我的，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原来往年呢我们都是他们要求我们当时交房的时候是提前预付未来一年的这个服务费，也就是物业费、哦、我们那时候都是交的，交完以后发现、啊、交完了以后就不是他了、 哦、 啊，这个楼道也不打扫、 哦、 这个每个楼也没有安保人员、嗯、然后呢地下室他们就随便就租出去了 啊 啊，真的啊，然后一波一波人都不认识、 哦、 然后包括很多的那些民宿就是在我们的居民区里就开起来了、 哦、 然后一波一波人拉着大象的小象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夜里就过来、 哦、 反正我们提了很多的意见没有改进，现在反正我就把这个付物业费的这个年份改成你先服务我， 嗯， 服务我一年之后我再给，我觉得你服务的还行满意了、嗯、我再把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再付给你这个服务费、哦、我觉得这也可以吧， 你、这个、 没提供服务， 是 你 这样你这样干关键物业同意吗， 反正最后大家都这么干了他也就没什么招了，你知道吗，大家都对他有意见了、哦、 那就是如果大家、哦普遍都是这样来感觉的话 啊， 确实不是你自己炸毛的话， 不是、 哦、 真不是， 那这个我觉得只要你又不是欠他钱不给， 不是不是 对不对， 不是，我都是你 付 完了后付费 是不是 啊，因为确实小区最近弄得挺乱七八糟的，我们都想换个物业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哦、 现在我们正在抓紧成立业主委员会，这很重要、哎、我们那儿没有、所以我们说不了，我们说话不算数， 哎 哦、 所以叫加强管理啊，看这个磊磊一下子啊，这么笨的脑子都给大家一下子想到了一个例子啊， 看看 大家今天早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有过什么样子的售后服务的经历、体验，好的或者想吐槽的，你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还有一位张帆问说这个怎么看直播， 哟帆哥啊，你想看我们直播、哎、 是吧，这我们这也没有直播啊，只有音频所以您就听听就好了啊，好好开车、啊、好，各位今天早上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春运火车票高铁充足，普通卧铺紧俏， 还有复兴号大家族再添高颜值新成员， 朝阳区培训机构整顿，重点摸排民宅里隐藏的培训机构， 还有这个中消协调查47条企业服务热线 OFO 客服体验垫底， 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北京文艺广播，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咱看一下交通方面啊，明年1月5号0时起，铁路开跑新的运行图，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等10条新线路开通。2019年春运首日，也就是1月21号，火车票开始上周日，这个火车票开始上周日开销售了啊。为了避免集中销售造成的网络拥堵，按照惯例，铁路部门将各火车站的预售火车票时间分成了不同的时间点，早上8点钟，还有北京西站作为北京最先开始预售火车票的火车站，打响了明年春运火车票销售的第一枪。销售10分钟之后呢，各热门线路车票充裕，因为距离春运这个春节时间还早啊，所以普通列车的卧铺更受旅客欢迎。 对，那么在这儿呢，铁路部门呢提醒旅客一定记好了预购买车票的时间，咱们可以错峰出行。比如说2019年的1月4号，您呢就可以购买腊月28，也就是2月2号的火车票。那么1月5号可以购买腊月29，2月3号的火车票。那么1月6号啊，可以购买除夕，2月4号的火车票。那么到了，就以此类推吧。到了2019年的1月12号，可以购买正月初6返程2月10号当天的火车票。2019年的1月30号可以购买春运最后一天2019年3月1号的火车票了。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复兴号大家族再添高颜值新成员。昨天中国铁路科技创新成就展在北京国家铁道实验中心开幕，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先进铁路技术装备集中展出，多款不同时速的复兴号新型动车组首次公开亮相，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哎，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民生消息吧。近日呢，朝阳区教委、区工商分局等多部门对长营地区的长营天街和麦斯店街道的蓝色港湾的10多家培训机构进行了检查。这是12月20号朝阳区在完成校外培训机构抬杖销账任务之后的回头看的一个动作了。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呢，朝阳区啊不仅要将回头看常态化，还将采取其他的措施巩固成效。在这次的检查当中啊，教委呢对开展数学思维语文综合的智慧学堂现场提取了教学书籍及光盘，将组织教研的人员审核是否存在学前教育小学化、提前教学、超纲教学等问题，包括对于准备停办的乐学培优等提取了学生名录及收费的信息。那么在这次的检查当中就发现，部分培训机构收费标准没有公示，部分培训机构存在没有公示价格、举报电话、监督电话的问题。那么现场呢已经要求上述机构立即进行整改。 好，再来看一下啊，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习惯在网上买全球，北京市的跨境电商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机遇。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国北京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实施方案》。北京市将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实践探索，累计培育100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企业，建设100个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及保税仓，100个跨境电子商务体验店，打造20个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额占外贸进出口额比重达20%以上。 那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咱们最近哈、正在准备要生宝宝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妇产医院便民服务专区在 APP 乐活上正式上线运行，经过实名验证之后啊，就可以便捷的使用产科建档等数据采集、候诊信息查询、超声等辅助检查预约报到、孕妇学校课程预约、手术待产实时进程查询，包括化验报告在线查询、诊断证明真伪验证等等。家属呢还可以实时在手机上查询产妇在产房内是什么进程，信息5分钟更新一次。 哇，那就是 生孩子过程当中旁边还有一个发信息的在那儿， 就是实时监控。我告诉你最难的就是第一开始那个产科建档，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先进，都是一趟一趟的打电话，一趟一趟去医院，因为没有床位，因为我们那年赶上生育高峰，你知道吗？所以必须得紧盯。所有医院都没有，就是公立医院，所有医院都没有，要不然你就去私立。所以现在呢，有这个网上了，我可以每时每刻我都刷嘛，只要有咵我就给定上。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做乐活，快乐的乐，生活的活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APP。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一说您有过什么样子的售后客服体验，对吧？无论您是要表扬谁还是说是您要吐槽一下，您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 星星睡在银河臂弯，各自闪着不同神采，唯有一颗独自呢喃，怎么才能亮得不平凡？云朵路过这片天空，变换着各样的面孔，也许在微风的眼中，他们都是自己的英雄。不做像谁小孩，我只要像我一样存在，就算在别人看来暗淡，却唯独在你心里璀璨。 好，来吧，看看这个，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第一位啊，这是应该一位要表扬的。 对 啊，艾里朱涵就说了啊，用我微弱的影响力表扬一下某米吧。 好 啊，三个月前电动牙刷充电坏了啊，一直拖着没管。上周末呢去他的店里想买个新的，本来想换个品牌，但是买了几个替换的刷头没用，怕浪费啊，所以还是决定再去买他一家吧。店员知道后呢告诉我不用买新的，一年之内免费换新的。哟，听了感觉像掉馅饼一样。周一联系过旗舰店查询，发现还有五天就到一年了，赶紧约好顺丰到付发给了这个品牌啊。昨天收到短信说这个对方已经收货了，工程师马上检测，今天一大早顺丰快递就把一个全新的牙刷送到了我的手上。惊喜有没有？引起了极度的舒适感， 引起了我极度的嫉妒，你知道吗？ 哦， 这么巧，我的电动牙刷也是前天就不动了，就摁它不反应了。然后我昨天就拿到，就不说那个品牌什么什么仨字儿那个什么补，然后让我花700块钱换一个新的。然后我因为我当时是把那个发票搞丢了，他说必须拿发票才能保修，我其实是在两年保修之内的。所以我等于是没有享受保修，免费的保修，而且还花了700多块钱。 哎呀， 然后啊，人还跟我说呀，先生，你可赚了，我们平时1000多呢，你就这款，现在我们打折，你赶紧换吧。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品牌，应该是电动牙刷里边好像一般都是最好的那个 O 嘛 ，O 开头那个是吧？ 不是 啊， 非。 好吧，这个就搞不明白了啊，反正就 对 对 对，某品牌吧， 啊，就某品牌，反正这个是就是售后服务体验给人带来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最后你知道还有一个插曲，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等我交完了钱以后说，哎呀先生，因为我原来买的是白的，没白的了，只有黑的行吗？ 哎呦好。 然后回头一插，然后呢机身 是，跟他的良心是配色的， 机身是黑的，然后那个刷头是白的，你知道吗？要给我气鼻子没气歪了，当时我已经付款了， 好家伙， 只能走了，我就。 哎呦我天哪，你买了阴阳牙刷哈？对，还就牙刷里电动牙刷里的大熊猫。但我特想问一下，这电动牙刷啊，就是。他这些品牌之间有区别吗？ 我没使过别的，我只是使过他们家，因为朋友推荐，说他们家那个是上下的转动抖动，所以呢对那个牙齿的那个清洁和保护是好的。很多电动牙刷是就跟我们，对，跟我们普通那个刷牙的手动是一样的方向。 我还用过一个电动牙刷，是当时那个是什么送了一个电动牙刷，然后那个牙刷哈家伙一开啊，就是你不能往牙上放，你往牙上放上，真的你牙龈都疼， 就跟钻牙似的。 对，就是那种，他应该就是就那种，他是那种 就是甚至你攥着那个手柄，它都开始抖。 我的天呀！ 哎，所以这个来看一下大家啊，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各个品牌之间有什么体验啊，改天咱们一起试一下。 好， 再来看看还有其他吐槽的啊， 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个吐槽一下吧。一对字母说了，吐槽一下戴尔维修单位的图形工作站，一周内五个产品经理给了六个报价，一个报价比一个高，最后也没给修好，单位做保费。哎，买了台新的。 哎，其实我原来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修过电脑 啊， 上学打工。 哦，对，你学的是电脑专业。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品牌机的这个它的这个配置 啊， 里边其实水分是很大的。 哎呀呀呀呀呀！ 啊，这个、 所以说报价 不能详细说了啊，这个详细说这个、对吧？啊，我怕我走不出大楼啊。 那以后咱们台或者说咱们听众朋友传电脑，直接找你，你肯定能拿到最低价。 不，最低价这个不一定啊，但是一般的，比如说它是 CPU 配什么显卡，配什么主板，然后呢，它的性能能达到什么样的最优，这个其实就是 DIY 的电脑啊， 都买最好的不就完了吗？肯定都最快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是说有一个搭配是吗？ 你看一外行不跟你聊，真的是没有。他是比如说你什么 CPU 要配什么主板，什么主板搭配什么型号的这个显卡，可能是它的整个的运行，一是这个兼容性，另外一个它的性能可能会达到最好。 哦，不懂 啊，它不一样的啊，不一样啊。 声卡好就行， 反正什么都不懂。如果买电脑，你什么都不懂，最好就买一个品牌机。然后呢，因为你要选一个售后好的品牌 啊，对， 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尤其像咱们台朱丹，不是朱丹了， 朱丹 那个 好像是外台的吧， 一丹那样的啊，基本上什么电脑都能给用的特别慢的那种的，然后所以就最好选一个品牌机，就是因为它能把客服烦死。 好的， 对， 我可以把这个你投诉朱丹不是一丹的这个事情告诉他啊。 来来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比如说今天有人，好多人都在，李卓也说了，我的图哥呀， 哎呦， 就是那个共享汽车那个品牌，1500的押金， 哟，那怎么办呀？就退不出来了， 没办法， 退300多年。 你现在等着吧，就只能你就现在多买点保健品吧。 太上老君炼仙丹也用不了300多年， 经常活一下，就是多长活一点啊。你看冯雪也说了啊，说就是那个图哥，哎呦，这冯雪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出去西班牙旅行的一位 哦，这姑娘是吧？ 这个脾气性格可好了， 是吧？单身吧？ 她就是没有有老公了，她竟然可以跟自己的老公道歉。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奇葩的女孩？ 哎呀，你就说这话给谁听的呀？ 这世界对吧？先看看她的互动 啊。 好， 她说我必须吐槽，夏天的时候我加班到晚上11点多，车就停在单位楼下正常车位里，结果就被一辆途歌 smart 并排挡在了我外面。我当时就注册会员，想要自己给自己挪开。你看这姑娘， 哎呦， 为了给挪车自己注册一张 会员 啊，我要挪车， 大气。 哎，谁知道这种共享服务不是24小时还不能受理，我都报警了都没办法，简直气坏我了。 就证明他之前的一些营销就已经存在了很多的问题， 服务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问题，对对对。 那我想知道你那1500押金怎么样了？ 我天，好，你就别说这个伤心事儿了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啊。近日中消协披露了对于8大重点服务领域部分企业服务热线的体验式调查报告。 嗯， 那这次中消协在23个城市组织开展了调查，选择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快递、交通、互联网、出行、能源8个行业的47条企业服务热线。 是在8个行业当中啊，快递、证券行业客服人员在服务规范方面是相对比较差的。在所有体验的服务热线当中，国家电网、招商银行、中国移动的评价比较好，在85分以上。像 OFO、广发证券、申通快递、 评价比较低，均低于70分，最低的 OF 得最低的 OFO 得分呢仅有60分，给他面儿才给他及格。 还有那申通快递也，我也曾经有过体验， 是吧？ 哎呦我天哪，这简直了！我给中消协还发现啊，部分企业的业务规定与热线功能设计未能满足消费者需求，这主要表现在银行行业语音菜单层级过多。对，就那个什么请按一，什么请按二，什么请按三。 然后他说完了一遍，说：“哎，我刚才应该摁哪？我就忘了，真的是。” 然后呢，你关键是你摁进了三去以后，他有可能什么、啊、那个就什么摁进去三了、啊，比如说你可能想要找个人工服务，他是什么电子服务请按一，什么什么服务请按二，最后什么就给你来一段。请款返回上级菜单是吧？对，我曾经遇到过那种的，我忘了哪个企业 就找不着人工是吧？ 对，那保险行业不提供短期意外伤害险的自助查询无事前提示，还有电信行业出账日期前后出现查询不成功的情况，快递行业大部分企业不提供寄件人信息查询服务，12306只能查询当时的火车正晚点情况等等，这都是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啊。 对对对，发现的问题。 嗯， 那咱们就既然提出来了。也希望这些单位呢能够尽早的去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哎， 对吧？ 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您自己有过一些什么样子的切身的服务和体验。我看看大家今天还是蛮有话说的， 蛮有槽点的哈。 嗯， 片花过后一起分享。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你看啊，我刚说完，摩草儿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怎么了？ 他说我必须要吐槽一下各大银行的客服，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把人工全改智能了 啊！ 想找个活人问个问题，那叫一个困难呀！老让我说关键词儿，十分钟一个正经问题没解决，的确是。 这人就烦了，真的。 对，他现在老推出那种就是那个叫智能客服嘛， 哦、 就是电脑，他比如说你输入一个什么还有货吗？他给你回复一个就是已经预先设定好的回答 一套说法， 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对，我说不清楚，一个词两个词肯定表达不清楚， 是可能未花货你看把我这嘴气的， 哎呦我的天哪，不行了， 未发货，但是他可能未发货的情况有很多种， 对， 我可能需要找个人工客服跟你聊一聊，但是 把这事掰着清楚了， 聊不清楚， 你看看，来看看 CC 吧。我接触到的售后客服啊，最好的还是某东。 嗯， 老妈买了40斤的狗粮，是专门去喂流浪狗狗的。 哎呦， 结果卖家发来的全是带着哈喇味的陈旧的狗粮。 嗯， 然后我们就和卖家联系，卖家让老妈自己承担退回去的运费。 哦， 40斤狗粮运费100多块啊！ 哎呦， 老妈没办法，就找到某东的客服。客服呢帮助联系之后，就发现卖家确实是有问题。 嗯， 就答复老妈说：“您退货吧。”运费我们从卖家交纳的保证金里边扣给您， 哎， 这种负责任态度一下就赢得了老人的信任。 对，那老人肯定以后买东西就只认你这个地方， 就只认这东了。 对了、啊，所以这个还真是啊，咱们今天这个 再出事也认。 对，有。实话实说啊，有话有啥说啥，对不对啊？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小绝尘说了，表扬一下某宝店里你我商城啊，卖渔具的，买了鱼竿有一节不值，鱼竿有店家免费换了3次不行，然后店家直接给换了一把更高价位的鱼竿。 嗯 啊，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啊。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美国市场因为假期提前3小时收市，国际金价站稳了每盎司1260美元，并上涨触及了每盎司1270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69.12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哎，我们是 高帅组合。 是这样，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要说的是这个说一说您的一些购物的体，就是一些消费的客后不是客服售后体验。 对对对对 对， 终于捋清楚了，哎呀， 对对对对， 不容易不容易啊。 但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是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还要说一个事情，那就是在这一次我带着大家一起去西班牙的时候，就是遇到了一位听众，然后呢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那个这样，我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了一下他奶奶跟我们的一些这个广播的一些情缘，其实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对对对， 这样我来跟大家这个一起，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听众带给大家的这个录音啊。我先说两句啊，其实那个，因为当时本来的时候我是要去采访他，聊一些这个男生的相关的一些爱情的话题的啊。结果没想到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先说了一下，说他的奶奶对跟我们广播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啊。然后我说实话，我昨天在剪这个录音的时候，我就是边剪边掉泪。 很感动， 边剪边掉泪，真的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奶奶和广播有着怎样的故事。 等于我奶奶原来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特别特别，包括你们，还有包括那个1039，她每天都在听，每天都在听。她从等于是60多岁吧，一直到她不到80岁去世，每天都在听你们节目。这个之前我有一个表姐也是，然后还给你们写过什么，但是好像没有读啊，没有机会。然后这个其实一直想跟北京广播电台分享， 哇！ 然后他就是每天就是因为他是盲人，他后来就是因为眼睛白内障嘛，他眼睛不太好，然后后来就那个50多岁吧就失明了，他只能通过你们的节目去获取一些新的东西，真的每天只有广播陪伴他，而且他就年轻时候就比较艰苦嘛，当然后来家庭条件也还可以啊，然后但是就一直是还生活比较朴素， 就哎，连电这个那个收音机的电池都会去计较啊，还舍不得。但是就这样的情况也要按时听你们的广播。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啊。原来比如说我放暑假或者什么时间啊，就是因为我奶奶盲人，她身体腿脚什么都不太好，因为七十多岁岁数也比较大了，她只能这个那个趴在或者那个什么靠在床上，然后就是放一个广播，然后在那儿听你们的广播。因为我们家就是住在那个故宫边上啊，他就是哎，就是一缕斜阳从窗户进来，然后就是一直在放广播 啊，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特别难得，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直到他后来去世之前，等于也是去世之前突然就是他脑梗嘛，算是对这个原因去世了。然后突然说他最后的时候还是要把他的半导体带到同仁医院去住院。 好感动啊！ 怎么样？听完了以后，我真的是，我昨天在边剪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那个泪就是忍不住就往下掉。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坐在直播间里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可能没有想到说我们的节目会给这些听众或者是带来什么样子的感受。但是当我听到那个奶奶有这样的一段经历的时候，哎呦，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暖暖的。 对， 然后我而且我希望就是今天这期节目，我希望奶奶能在天上能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奶奶的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对广播的喜爱吧。 对， 是吧？ 所以突然觉得我们的肩上担子好重，我们得好好的做节目，不能辜负这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喜爱和支持。 对，哎呀，这个调节一下心情啊，咱们说一下吧。这个小伙呢还跟我特别说了一下，说奶奶啊，虽然说年纪挺大，但是特别喜欢周杰伦的歌，特别喜欢周杰伦，所以我们最后也送给这个送一首周杰伦的歌吧。 好的，好的， 一首《青花瓷》， 中国风的歌曲带给你。 苏北勾勒出青花，北风弄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只字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静静在等等你，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静静在等等你，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全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迷人的笑意。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 昨天进行的一场2018至2019赛季丝路冰球超级联赛第38轮的比赛啊，坐镇主场的吉林市城头队气势如虹，以4-2战胜了来访的俄罗斯冶金队。本赛季主客场是双杀对手。其实我们说那个2022年北京马上要举行这个冬奥会 、 很多的冰雪项目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像这种我还真是不知道咱们现在还有这个叫冰球联赛啊。 在国内啊，可能也是刚刚兴起的。 对， 因为确实咱们的冰球的水平和欧美包括像欧洲的一些主要的国家的水平相差还不是一星半点的。能战胜俄罗斯队，我觉得真的是 不容易啊， 很大的进步啊。 对对对对对、 他们是传统的老牌冰球强国。 所以啊，这个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兴奋点啊，希望这些这个年轻球员们啊继续成长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昨天盘点了一下这个体育的关键词是吧， 是 咱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年度体育面孔吧。 哦， 好不好，都有哪些体育人物。首先说一位王霜。 是2018年中国女足重返世界杯，亚运会摘银，铿锵玫瑰含苞重放。一名叫王霜的姑娘呢，是其中最为灿烂的那朵玫瑰了。 23岁的王霜进入大众视野始于8月份签约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队，欧战首秀中又轰出了一记世界波，进球助攻数据稳步攀升。11月荣膺亚洲足球小姐，王霜已经在国内外球迷当中获得了无数拥趸啊，甚至赢得了叫女足梅西的名称啊。 哇，这帅气哈、特别棒， 不错不错啊、这个男足咱啥时候出一个好吧、 还是算了吧。 好，这叫别这样啊，就我们这个还是期待一下吧。 好， 说到男足呢，昨天 你还得非得说男足是吧。 哎，昨天还进行了一场比赛啊，热身赛吧啊。 我总感觉他们在场上就跟聊天遛大弯似的那种感觉，不像是在踢球。 瞎说，人家怎么能说人家聊天呢 啊， 人在下棋。 我说出了一个我真实球迷的，不是我非球迷的感受吗？ 那个哎，我们这次出去西班牙玩的时候，大家还在吐槽你的体育知识，大家都在说高磊的体育知识好像停留在了甲 A 时代，就没有再进步过。 因为这那个时候我的黄金年代，我那时候看球真看 哦， 高峰 哦、 还有 对 还有什么呢，邓乐军， 对对 那一波人，但之后就在 我们好几位这个好几位就是大爷、爷爷、叔叔都一起都感慨，他的知识基本上跟我是同步的。 同步的， 对。好吧，说一说昨天晚上也进行了一场这个热身赛啊，正在备战阿联酋亚洲杯的中国男足与伊拉克进行了一场全封闭式的热身比赛，最终国足是1-2不敌对手，还伤了一个李学鹏啊，但是吴磊进了一球，刘一鸣还染红了啊，就是 负伤了， 没有，就是拿了张红牌啊，还被罚下去了。所以 我以为他是光荣负伤，哎呦，我这个知识应该是进一步更新一下了。 你那叫血战。好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这个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咱们说一说您有哪些消费的售后体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当然还有位叫迷糊的朋友还说呢，说、哎呦，我第一次给你们发信息，我好激动啊！这个他说哈尔滨其实以前一直有冰球赛的，那我们应该真的多加关注一些、啊。 是是是， 再来说说大家的这个想要吐槽的。齐峰说，我要吐槽一下通州区的车辆检测厂 啊， 那服务态度就跟欠他们似的，尤其是检测尾气那里不说话，就用手指头。 纸啊， 问什么问题回答的可不耐烦了，我特别想发火啊，让一个朋友给劝住了，说算了，交费不多，但是没有名气，一个机构怎么能有这样的态度，一个机构这样的态度怎么可以呢？哼，那个 我觉得 这马上要车辆年检了嘛， 对， 车辆年检的态度也是，而且我亲眼看到过、这个不能说我那个，就是你把车交给他不是去年检了吗、他给你在中间开的过程当中就跟飙车似的玩漂移，你知道吗？我亲眼看着他开着我的车在那地方，就是那个速度瞬间达到100迈，就那种感觉，就 就过车瘾呢。 不是，他是检，他关键还你一开始你、我还以为是不是要测试我 车 性能 是吧？ 不，他是检测完了以后不是要开回去车辆等候区吗？你不是在那等着取车吗？ 他给你停回来的时候就啊，就到那停，就完全不拿你的车当车，你知道吗？我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敢怒又不敢言。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这些怎么讲呢，就是这些单位啊应该也好好的进行一下培训，他能不能有一个规范的制度，该是一就是一，该是二就是二，你不能让我们这个也 我们也算是消费者呀，我们是去你那儿去检验去了，但我们也是 消费 者， 你不来行吗？ 那我就看看橙子怎么说吧。 好， 说我们呢有一台气象色谱仪出了问题， 嗯， 打客服电话， 嗯， 辗转了四回没找着一个工程师来解决问题 啊， 客服态度比你还横 啊， 哎呀妈，国内最好的企业就这服务态度 啊， 现在仪器就当废铁就放在那儿都用不了了。 气象色谱仪啊， 好像听挺专业的。 对啊，这 我都不知道干嘛的， 是气象色谱仪是看天气的吗？ 色谱仪是看天气的，不是吧？ 气象色谱仪嘛，你根据天气打印出不同的颜色来嘛，是吧？冷就是红啊，不是冷就是蓝绿 蓝哦， 是吧？热就是红。这咱俩别在这瞎说八道。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那个叫大耳朵兔兔说了 啊， 上周呢，我给某猫客服打电话，各种按一按二按七八九，然后仍然没有找到人工客服，最后问题是在网上人工客服解决的，不知道有没有谁知道怎么能找到电话人工客服。好，现在这个电话人工客服越来越少了。 某猫我知道他就是在网上人工客服，他确实是人工客服，他你问什么问题他给你解答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统一电话。 你说好的不学，你老学坏的。 不是，这个能解决你问题的也行，他确实是人。 哦，网上那个就是电脑回复你的那个， 不是电脑，它是专门有人给你回复， 就是不用语音回复了， 啊，不用语音了， 就用文字回复， 对 吧？ 对对对 对对啊，还有那个李卓其实还说了，说其实很多境外电商都挺坑的，就是以前这个有些很多的国外的都是用邮件。你知道吗？那真能急死你！ 啊，对对，是我告诉你，我们这次去这个欧洲回来以后啊，不是有退税的问题吗？然后呢，我们是经历了几个国家，不像你这一次是只去了一个国家，经历了几个国家，比如我们之前在德国买的东西，有朋友买的，然后到了意大利人不给退 啊， 虽然是同属欧盟不给退，而且是同一家公司退税公司，人说你必须把原件乱七八糟所有的寄回德国，然后德国审核之后再退。人意大利那意思就是我意大利不想出这钱 哦， 然后折腾了俩月，我那个朋友可能外语还不错。所以他一直就反反复复的用邮件跟他们沟通，用电话跟他们沟通，最后终于退回来将近300欧呢，300欧也2000多呢。 哇，你看这买了多少东西呢？来看啊，有人快被咱俩气死了。 谁呀？ 就是毛头哥呀，毛头说了， 为啥？ 气象色谱和夜象色谱都是分析仪器，化学用的。你俩在那，哎呀妈呀，气死我了！ 说气象那是大帅，说颜色那是我，我们俩合二为一啊，是吧？ 好了，接下来时间为大家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12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啊！四位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同时在12月21号发布了新作品。 嗯，好，林忆莲、蔡健雅和艾怡良呢，分别发布了新专辑《零》，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和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我的天哪，这名 儿！ 卓林、蔡依林呢，则是上线了新单曲《怪美的》，她时隔4年的录音室专辑《Ugly Beauty》则将于明天正式发行。 哎呦我天哪，这英文啊，就读到女歌手的这个名字的时候，都 可带劲了，我告诉你。 嗯，再来看一下历时5个月的打磨场回响，胡同童谣2018音乐计划近日圆满收官。这是一个对北京胡同里的老童谣进行挖掘和新编的音乐计划，是一次关于传统文化与新型社区融合的尝试。由主办团队在北京胡同当中寻找仍然能够唱咏这个水牛还有卢沟桥等幼时童谣的老人，再由小何带领专业音乐人采录这些童谣， 调，并召集乐手和大众和老人一起在北京老城具有代表性的空间里进行排练录音。那这五场活动最终汇集成了一张专辑， 不容易啊！ 哦，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嗯， 其实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演艺群会说一说， 聊一聊啊。 另外呢，中央歌剧院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之年度现实主义题材原创歌剧《命运》将于12月26号和27号在27剧场首次登上舞台。由朱海编剧、捞仔作曲的原创歌剧《命运》的剧情在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展开。村支书牛海洋想靠传统的染缸组成乡企振兴鲁镇经济。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电影市场方面啊，一批小体量的影片试图在空档当中找出自己的机会，但是上周末上映的《天气预报》，豆瓣评分4.1， 哎呀， 《武林怪兽》4.4，《叶问外传》5.6。可见观众并不满意啊！最终上周末的票房冠军被索尼动画旗下的《蜘蛛侠：平行宇宙》3天累计分账票房超过1.5亿元夺得啊！ 他们说这蜘蛛侠拍特好，甚至有的评价都已经超过了之前的《海王》。海王你看了吗？ 我《海王》我昨天晚上刚看了。 哎呦，特别震撼是吧？他们说有的朋友说蜘蛛侠比那还好， 是吗？ 但是一定要看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听来着？ 英文版 不是，就是什么听，就是那个叫什么听。杜比听还是什么听，反正是那个效果好 哦。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消费体验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的，新朋友啊，像 Wind、谢贤、Celine 啊、嘟嘟，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 嗯嗯， 大家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吧。你看老范就说了一个特温暖和正就是正能量的一个，他说帅帅，我也是做服务行业的，那个我真的要跟你们说一下，如果你真的真心为客户着想的时候，你会看见客户朋友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对， 每一次成交之后呢，自己都会有一种成就感。我相信怀着感恩的心去做事情，就一定会得到回报。就拿刚才吧，我买了一个老大爷的煎饼，看着天这么冷，想多照顾一下老大爷，花了11块钱，多加了很多料，可能花了11块钱买最贵 是 最高配的， 对 对吧？结果没想到。哎，微信付完单以后一摇免单， 哎呦呵， 你看看， 那以后天天就来你这儿买， 这好人有好报是不是？ 真是。陈国立说了，吐槽一下这个中通圆通吧，有快递来了，直接给我发一短信，让我去驿站取，也不送，也不打电话。后来呢，我就给驿站打电话，人家说，就是说不送。我说不送，那我只能退货了呀。对方直接说，那你退吧，就把电话直接给挂了，真是太牛了。 嗯， 所以现在我都不用他们了，投诉也没用。 就这哪这几个通啊，反正就是 通。 我也是不用了， 真的是不通， 我真的不通啊，我真的受不了，我也打过好几次电话啊，那个。客服比你都横，然后呢，再来说一说，还有一位，我找一个短一点的吧。 好好好， 好多好长的。Mandy， 你看啊，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 是是是。 说某米售后真不咋地， 哦， 不管什么问题都说寄回来检测吧。问题是检测又不是第三方，很难公证啊。总之最后都不是他们的问题。买个水杯，漏要换货，都告诉我寄回去检测，没问题的话运费我承担。你看各个人的体验还是都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的哈。 大家今天都说一说 啊那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180号。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跨年心愿盛典看苏宁，全套家电保养等你赢。 12月28日全程启动，以旧换新，华为 Mate 20满额送。 元旦放假就去苏宁。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 有朋自远方来，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最近天儿挺冷的啊，这种冷的天气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毕竟已经进入数九了，冷天儿倒反而是一种正常现象。 嗯， 不过呢，这次呢冷空气活动的是比较集中，而且影响时间比较长，基本上每天都有一次冷空气的补充南下，所以气温的打压是非常明显的。今天呢，早上已经有一股冷空气过境北京了。今天预报的最大阵风有6到7级，尽管现在还没有那么大，现在城区气温基本城区的风力基本上都在3到4级，但是很快就加大到6到7级了。今天预报的气温是最高气温2度，那么这个气温和昨天相比差别并不太大。但是风寒效应非常明显，所以感觉可不是2度的气温，而是0-3-4度的气温了。后边的冷空气活动依然是非常频繁的。到27号，咱们北京预报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就到了0-5度，夜间是0-12度。所以啊，这个阶段降温最低的一天就是27号了。然后后边气温虽然是稍有回升，但是也基本上都在白天最高气温在0度以下，所以仍然是寒冷的天气。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那就全国来说，因为这次冷空气活动的影响范围基本上影响了咱们大半个中国的地方，所以降温的幅度南方反而降得比北方幅度还要大。像我看广西云南包括广东这一带，到27号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降温幅度基本都在12到14度之间。我看一下杭州、这个上海、南京这一带，在未来几天当中，它的最高气温要降到个位数。长沙是在月底的时候要降到0度，白天最高气温降到0度。包括海口，海口到了月底的时候，它的白天的

今天早上还有一位，刚才有一位叫谢贤的朋友啊，刚才问我们怎么互动啊，告诉他在哪互动以后，他非常的激动。他说以前一直听北京文艺广播，出国之后呢，始终关注公众号。刚回国不仅可以接着听，还能互动了，感慨国内发展好快呀！哎呀， 这都不算啥， 常回来看看。 就是， 说实话，这次我是出去以后，我真发现有可能也是跟生活习惯有关系， 是吧？ 真的出国以后觉得，生活还是国内方便。便捷，不论买个东西啊，付费呀、还是就是买东西的便捷度，就是你在那边缺什么，老想打开手机买，你知道吗？ 对，但是当地呢，你只能去超市或者 超市， 而且他们好像到了周末，好像还有一天是 关门，周日是关门的，一般好多 来看看啊，这个你看紫云说了，你说这事儿还挺感动的，说我们家海尔空调，用了7年之后，哎，突然不制冷了 哦， 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客服，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第二天人家维修人员直接上门维修，一分钱都没要，而且直接给换了新零件，棒棒的。 这个必须要表扬一下啊，这个，海尔的服务，这个的确是 国货精品，在海外都是享有盛誉。 对，他这，对，这个的确是他的服务一直是为人所称道的啊。来看一下这个 Leo 说了啊，4年前买了一块某梭的机械表 哦， 啊，用了1年多表针就脱扣了， 妈呀！ 一晃表针就自己跑啊！然后，对我也曾经有过一块那样的表啊，就是一晃它那个表针噔就有点掉下来，你知道吗？就那种的 呀 啊！到现在为止去售后修了2次，每次都说换机芯绝对没问题啊，结果前几天又这样了，现在过质保了，人家让我交钱修，我交涉讲理根本没用，这个心累呀， 好几千呢，这表至少也得好几千，你维修起来也不少钱呢， 哎呦好家伙。 哎，波波先生说了，我要吐槽一下某进口食品公司的客服，网购了商品，收到快递一看多了一个非订单商品，联系客服回复，哎，这怎么办呀？这什么意思？怎么多给我一东西？人家直接回复说，嗨，先生，您不喜欢扔了就好。 哦， 这个回复我也是醉了。 哦，这个 倒是他没有造成什么样的经济损失，你知道吗？但是这也太不把东西当东西了吧，太浪费了吧。 好家伙啊！再来看一下，他那个 Karina 就说了，我要吐槽一下某森的吹风机。那某森吹风机不是可火了吗？ 可贵了 ， 我都买不起。你说 他说，首先说一下客服吧。那好家伙，客服跟查户口一样，登记各种信息后给了一个故障号码，说之后直接报故障号就行了，让我换个插座试试。又打电话，又要重复第一次的登记程序。我说你们不是已经登记过了吗？人家说我要核对一遍啊。最后说我们会上门取件，过了2天没人上门。顺丰小哥有一天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要寄件，我蒙圈了说没有啊。结果某孙短信通知说取件失败，你倒是跟我说一下是顺丰取件啊。 说的这个我也突然想起来我也自己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去年的时候，不是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某水果手机不是可以换电池吗？而且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好像100多200多，然后我就去排了个号，结果呢排着号，反正我不知道，我忘了当时什么原因了，他就一遍一遍的给我打电话，然后重复让我整个把你这个我的这个什么地址啊电话啊， 重复 啊，然后呢这个我这个手机的这个要换的什么什么型号重复一遍。我说你们不是都已经留档案了吗？他说没事，我们就再确认一下。然后呢又是这儿确认又是那儿确认，确认一个溜够，反正最后弄得我挺烦，但是最后还是给换了。 我估计他是这样，就可能是业务没衔接上，然后呢他们现在可能都用这个借口叫做我们再确认一下。 对 啊，有可能是啊。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为您说新闻。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三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二十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Let's go, hey!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冬至以后啊，又一轮寒流来袭，什刹海冰场也迎来了星级游客的询问啊，说是什么时候能够上冰啊？啊，但是要告诉大家，想要上冰还要再等几天啊，因为按照中国的岁时习俗，从冬至这天开始数九，每九日为一个九，981天之后寒宵春来。冬至的到来意味着北京最冷季节的开始，那什刹海冰场呢也在积极为游客的做着准备，冰场的围栏基本设置完成了，工作人员正在把冰车、冰上自行车等年年都有的游乐设备一批批的运上冰面，马蹄放好。那几乎每年都有冰滑梯的今年几乎每年都有的这个冰滑梯啊也已经支起来了， 对 大家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吧。那今年冰场哪天开放啊真不好说，只能说是快了哈，具体要视天气情况而定。这几天冰面还没有达到完全稳定的程度，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切勿上冰玩耍。 是是是，老天爷太不给力了，您知道吗？再要不开的话，感觉这冬天就快过去了哈。 哪再等两天啊，81天够你玩的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赴日签证的事儿哈。明年呢，去日本旅游签证方面更便利了，3年多次赴日签证可以免去经济证明。目前的旅行社已经接到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通知，将于2019年1月4号起进一步放宽日本旅游签证。那么其中主要放宽条件包括3年多次日签可以免经济证明资料，1243所高校、在校以及毕业生实施签证简化手续。大家不要乐。那么此前呢，赴日签证办理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财力证明，需要什么呢？房产证啊、年收入啊诸多材料。那么今年啊，那么过去这个3年内以个人旅游签证赴日2次以上的我们的中国游客，申请多次往返签证时的手续将简化，无需提交经济类的证明材料。那么此前呢，针对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75所高校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毕业3年以内的往届生，在申请单次签证的时候实施简化申请手续。那么这次的对象高校扩大到1243所 啊。这高磊数学不好，大家原谅他，先数一数啊，1243哦，1243。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这个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先给您带来一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相信大家有所耳闻，企业如果临时要从外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话，需要去税务机关开外管证。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讲一讲外管证这些事儿。 以前外管证开具流程略显繁琐，不仅需要报验登记，还需要办理撤销手续。2017年，为了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创新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制度的通知及税总发2017-103号文件，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更名为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这项制度创新是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是转变税收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既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的办税便利化程度，也有利于促进经营地和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协同开展事中事后管理。 2018年，按照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要求103号文中关于2地4局的工作职责，也应当相应调整和明确。为了确保新税务机构挂牌后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工作平稳运行，国家税务总局制发了2018年第38号公告，全称叫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相关问题的公告。 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这一项公告的具体内容规定，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8-7-6-5-4-3-2 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今天呢跟大家说的是你有过什么样子的消费售后体验感受啊， 对， 可以说好的表扬一下，也可以吐一吐槽啊。很多人今天都在说那个几个通的这个快递的事儿 啊、 那 King 就给大家说了啊，说那个快递投诉啊，你不要投诉他们的客服，你要到中国邮政总局的那个客服去投诉、那个才管用。 哦，因为人家是他的领导、他能管着他， 上级单位投诉， 明白了， 好、 找地儿了、然后牛小二说了，这个华为体验还是不错的， 嗯， 我在京东买的手机，然后主板就坏了，不到一年坏的、我呢到售后那里直接就给我检测了，然后免费换了一新的， 嗯， 关键是我当时呢没拿发票， 嗯， 人家联网一查去，你看看我昨天也是没有发票啊、他怎么不能查呀，没到一年还免费换了，哎呦、我很开心，而且呢还可以借你一台替换手机，服务真不错 啊！就是等于说你维修期间，你可能手机没得用是吧？ 对对对， 给你一台备用机，你先用着， 先用着、 对对对、 对对对，还真挺好，真挺好、 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啊，这个陈继承说了，去超市购物，各位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核对商品价格。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以前我也不看，有一次无意间看小票发现，经常买的一个饮品居然和价签差了2块， 哎，怎么回事？ 标签8.8块，小票10.08块， 猫腻儿这是。 哎，去服务台问，说是系统调价了，那这个没来得及更换。那从那以后，基本上每次去超市都会核对小票跟商品的价格。 对对对， 有时候这些小钱你真的不会去细看、 那你一件商品2块钱，你买了10件，这就20，这一天客流量多大呀？ 哎呦， 是不是？ 真是啊！ 啊， 大家长个心眼啊！ 杨小杨说了，我要说一下360摄像头的服务。 嗯， 我们家的摄像头啊，都用了1.5年了。早过了保修期了， 嗯， 然后突然一天不联网了，我就打这客服， 嗯、 他们呢就建议我啊更新固件。什么叫固件？ 更新固件啊，它有一个升级服务吧？啊，怎么了？ 哦，然后呢发邮件把更新的链接就给了我了，我试过了还不行，又打电话，然后呢他们就给我寄了个新的摄像头来， 哦， 已经用了1年多了还没出问题，哎呀，就是表扬的 啊，表扬的， 不错不错，就说您要实在不行，我们就给您新的， 嗯 啊，让您别那么麻烦了， 哎啊，是 吧？ 啊， 嗯。 刚才咱们俩不是在那地方猜那个什么叫气象色谱仪吗？ 是， 咱俩猜了半天吗？有一位叫做坏猫闲逛的就说， 又来指证我们的。 刚才听完高帅猜那个什么是气象色谱仪，我就想说， 怎么着？ 论胡说八道，高帅组合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开心就好， 就是 开心就好啊！ 是的哈，不要那么较真儿哈。 那个马兰鱼也说了，说到化学仪器，学校之前买了一台电镜，来猜一猜什么叫电镜？ 电镜， 电子的电。眼镜的镜， 那就跟胃镜差不多吧，就可以伸进去，然后看一看里边的东西， 哦、 通着电的那种。 哦， 你说是不是？ 你是说伸到电里边看电胃怎么样？ 伸到这个人体内、 哦、 啊，看一些某个部件什么的。 哦，人刚说了这是个化学仪器。 哦， 说几百万买的啊、买之前呢，卖家可热情了，天天实验室跑，然后吃饭喝茶侃大山。后来设备用上了，感觉卖家就没了。后面出问题了，微信、电话、邮件满天飞，就是不见人来处理。售前、售后，公司办事处来来回回踢皮球，一个小配件的问题处理了大半年，太糟心了。需要做电镜的只能送校外做。到底电镜是什么？ 不知道。那就是现在，我不管它是什么， 我觉得是电子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 是不是？ 一台电子显微镜几百万， 你要看到多细啊， 我的天， 对不对？ 本来我眼神就不好， 我的天。 得嘞，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最后一点时间带来一条趣闻轶事。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你看，你看，我们的听众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啊，小绝尘、诗诗，诗诗是我们的博士听众嘛？ 是吧？ 对对，人家是博士。 哎、我的天、 啊！人说了，这那个还有艾丽莎张啊，就说了，电镜 对了， 就是电子显微镜，厉不厉害？我厉不厉害？ 哎 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哎、 有的时候就， 哎，你学理工科的可能就是这些都是相通的， 也拉倒。 学文的就不行。 胡说八道，十次怎么 也能？你看不起学文的？ 没有没有， 我给你上纲上线。我 不是不是不是，你少来。我说，我们这。不是学理学文没关系、这跟人有关系，知识储备，对吧？你胡说八道十次总能中一次。 哎呀，谢谢啊，谢谢朋友、啊。 为什么说人家上百万 啊？有可能是细胞级的，对不对？ 我们原来做实验的也能看到细胞啊。那老师给我们，你看这个细胞， 你看啊，你只能、啊、你只能看到就是细胞，你可能能看到这个级别的能看到细胞上的细胞， 细胞上面还有细胞， 细胞上的细胞， 你别扯了你，我都看到细胞核了，你还让我看细胞？ 你牛了，你还能看到细胞核？我还能看到原子、中子、蛋子什么的粒子， 还弹球呢， 量子，我跟你说。啊，来来来，咱俩这个别闹啊，看一看这个奇闻异事吧啊。 好， 其实马上快过年了，很多养狗的这个人士啊， 哦， 会有一点 担心 ，就是这个狗狗怕鞭炮声， 对，太吓人了、 哎，对不对？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新发明啊，隔音狗窝。 每逢春节或者是其他节日放焰火，养狗人士呢难免为爱犬担心，因为犬类听觉特别敏感，焰火的声音呢会令他们焦躁恐慌，那么隔音狗窝就能够提供帮助了。 对，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提出，利用与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相似的声学原理，打造市场需求择机推出，打算看市场需求择机推出啊。 对， 依据设计呢，狗窝内暗藏麦克风，一旦接收到焰火声就会启动音频系统，发出相反频率，消除和降低狗窝内可以听到的声音。为实现隔音效果，狗窝预计将安装与酒瓶软木塞相似材料的隔音层。 哦，而且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一方面可以阻止外界的噪音，另外一方面呢，不堪忍受，比如说邻居家养狗狗叫的人呢，也可以用这种房间来隔音，就给他安一个。 哎，我告诉你，你这是福特是吧？你也不用择机推出了 啊！ 我相信通过我们今天节目一说啊，淘宝上很快就会有了。 对，哎，真是，就是一商机啊，对不对 哈、哎？ 而且马上春节就到了，正好买的多哈、 哎，你会发现，你去搜啊，隔音狗窝，你信不信？肯定有。 哎，谢谢诗诗，诗诗又说了 啊， 电子显微镜就是利用电子束代替光束，提高分辨率，所以可以看到更细微的结构。谢谢你，女博士，我特别崇拜你。 你说的这一套一点没听懂。 嗯，反正我差不多理解了，就是看得更细。 你看，他还给我们发过来一图， 妈呀！ 那个谁，诗诗，你是不是就做这个的呀？ 哦，有可能。 哎，我觉得是不是？诗诗，你是研究什么的博士 啊？咱们明天告诉我们一声， 好吧？ 好， 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这个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人类恋爱，猫咪围观，七三零匣子开心麻花联合出品《恋爱吧人类》，12月21日至1月6日，地质礼堂情侣专场，低至131.4元，还有520超前套票，邀你浪漫过双节。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吸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吸风机，认准远大。 对人好，对社会好。26年来，碧桂园以执着的坚守彰显着企业社会责任，在崇礼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提供助学帮扶，在滦平通过教育扶贫3+3模式，切实解决了贫困山区农村教学点孩子吃热饭难、饮纯净水难的问题。碧桂园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 冬天是银色的高贵典雅，冬天是纯洁的清新透彻，无论家人爱人还是朋友，冬日暖阳下总有喜悦一起分享。甘家口百货温馨提示，分享快乐，让生活更加精彩。甘家口百货19周年店庆，即日起至元旦，部分商品满99减50元，多买多减，店庆升级礼，银行刷卡礼，热情385等活动期待您，更多购物体验就在甘家口百货。